全球的不睡星人， 全体集合！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回归日播，暗夜发光，满格回归。月夜月动听 FM97.4 每晚12点， 空中不夜城，让我们现在开始。Hello Hello， 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每天晚上12点准时跟各位遨游夜空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同学，问候所有的不睡星人，大家好，大家好。没错没错，今天晚上同样会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精心挑选严选的麦式歌单，一整天的美好就从这里出发吧。Let's go！ 和你对着月亮表白，直到末班之夜离开，情话却还没有说完，其实不想和你分开，不想和你分开，我对你的喜欢像春去春又来，共享海滩花儿开是幸福的大概，梦游龙的情怀，对你傻傻期待，希望你不要见外，不要不明白，看不自在，对你的表态像树叶在摇摆，你就像是那风儿，被你的世界覆盖，热情已澎湃，哪怕什么阻碍，我跨过山越谷海来到你的将来，爱和你对月亮表白，直到末班彻夜离开，情话却还没说出来，一字一句慢慢来，是害怕和你分开，和你对着月亮表白，直到末班彻夜离开，情话却还没有说完，即使不想和你分开。 好歌好曲好听到， 就是不想睡， 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여전 담배 답이 필요 없지 because you're my favorite 어떤 말라도 그런데 너와 함께 있을 때면 매일 시간이 멈춰버렸나 봐 Oh girl you're so real real real 이미 내 네 아름다움은 날 몰아내 You're my only baby baby 너와 떠올리는 밤이 내려와 밤비 밤비 우리 자주 촉각해 즉시 밤이 새도록 밤비 밤 밤비 밤비 밤비 밤비 밤 밤비 밤비 밤비 You're so precious I can take it You are dreamy 밤비 밤비 What's your secret? 숨길 수 없을 만큼 나의 아빠 더 말해 뭐해 girl Little fairy tale so 나만 살고 싶은 얘기죠 이 내 맘 모든 나는 지겹게 내가 알던 세상은 진짜가 아닌 fake 널 기다려왔어 take a baby Hi, 不睡的你，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在每晚十二点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麦麦同学。快快下载听听 FM 来我们的麦家族聊天室，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首页进一群，每天打卡，眼熟 ID 送福利，让我们每晚一起漫游夜空吧。 放在我心底，就像挡在你胸前的盔甲。